谁记得谁？我以

我想有个家。 讽刺我的脸，血割我的口，脱

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。

是无奈是悲哀。转到昨天的频道 寂静，总是同样的接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 是不是这样？